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北大街的南向北方向，东直门内大街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人 街酒吧里，这都是商场哈、啊，中日两边商场各有各的幺蛾子。现在咱 各有各的高招 啊，高招啊！你是这么想？ 什么叫幺蛾子、啊？ 在咱们这边的商场有这么一件事，就说呢，这个商场呢可大了，也可以说是一个游乐园。 小花，咱们这个国家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设施，就是这商场大了可以撑住叫游乐园。 要买东西先鸡王打靶，我就要这双鞋子，啪！ 好，您试试吧。 我的意思就是商场游乐园有的是结合在一起的嘛，水上乐园、卖泳衣，这算不算商场的项目之一啊？ 这算游乐项目之一，它不能叫商场的项目。 是啊， 对吧？商场是有顶子的。 卖饭， 卖 冰淇淋，这不算商场的业务啊。 这个 这业务，这业务哪儿都有。对，餐饮业务他说 配套服务，我就没听说哪个游客去游乐园里买三保暖、买酒去。 听我说，你换一个字。 啊、 游乐园有一个地方叫商店，游乐园有好几个小商店，这有。 对对， 小商场没有。 说呢，有一女士带俩孩子去这个水上乐园玩了，玩着玩着有一孩子走丢了，这女士 玩丢了。现在有这种家长不负责任， 不是 不注意， 不是你玩不能啊，埋怨都埋怨家长。你看一个妈妈带俩孩子，他有奔那边有奔那边，各奔东西，你家长怎么办？ 拿线拴呢， 你不能左边线奔那边，右边线奔那边吧？ 拿线拴。 王大磊四五岁小孩，你绝对追不上，而且 对， 我四五岁孩子我就追不上， 你追不上， 我这大长腿我腾腾腾 就摔在大马趴了， 连摔三下， 跑那磕头去了。 他那个小孩儿啊，他是灵活机动，毫无目的，而且钻到什么地儿你真下不去，就是钻那个小房子那底下，你王大磊就腿能过去。 对， 我上半身都过不去，腿过去了。 王大磊躺在那儿往里头揣，使劲推， 推到肚子那儿了， 快卡那儿了。再说了，王大磊成扁片了， 还得让五个工人给你拉出来。 你比如说玩那旋转滑梯，孩子出一下就下来了， 你又是腿下去了，到肚子这儿又卡在那滑梯那儿了，又上五个工作人员。 这我就等着我呢，是吧？ 是从上面从下面给他弄好啊， 就把那段滑梯给锯下来了，中间连软梯。 前儿爬梯子，爬爬你咔，中间又卡那儿了，腿上去了，腿上去了， 腿上去了， 就是 我倒着上， 头朝下上去的，那就是 这叫蝎子倒爬城啊！ 蝎子倒爬城是背对着墙，没有说头下去的。你这玩意儿怎么冲出高血压了？ 又来那五工作人员， 把墙拆了。 反正你去哪儿聚哪儿，哎呀， 哎呦，他们太拒绝你了。 反正你是赔了不少钱，孩子也没找着。然后呢，作为家长。假设王大雷，你作为家长，你怎么办？ 对， 报警。 你跟你爸爸一块出去玩，你爸爸丢了。 你可以先寻人嘛，对不对？就在这游乐园里头。 我寻人。 找那个问讯处，人说播报费5元。 不贵，来20回，来20回甭找。 就老播作者苏文茂。 5元是吧？ 5元。 你定的价你忘了？ 5元。 5元我播20次是多少钱？ 100。 哎呀，100，给不给呢？ 给100块钱。假如说他播的99回的时候，孩子找着了呢，他退我1块吗？ 不是，你们这账不对。 我给一两人播二十回，播到第99回的时候， 就是你陆续一很长， 我还在补他79回的钱，是吧？ 没找着啊 啊， 找啊！ 重新说，你要 说 二次，然后呢？ 二次播的19回的时候，砰，找着了，那一回就白播。你播不播？ 对， 你就跟他动手。 那5块我要不要？ 好比说播一回，砰就找着了，后边那19回钱我找他要不要？哎呦，这斗争哦！ 就这点钱给王大脸闹的， 好家伙！ 后来想，哎呦，毕竟是亲生孩子，还是先找孩子吧。 对呀、啊，王导交钱时候问了，我是交1个100的呢，我是交2个50的呢，我还是交20个5块呢？ 我这有什么可纠结？ 还是交5个20呢？ 人家说您别算了，那梯子钱、滑梯那什么那个， 这都是你们聚的。 那个、 我可没让 小房子，您还得都一块算呢啊！您先赶紧把这点结了。 我上卫生处结账去了。 所以说，那这样您先把那账结了，孩子的事咱单说，咱亲兄弟明算账，咱这人 谁亲兄弟、 啊？等王磊磊终于决定给钱，工作人员却告知哦，那个是这样的， 对 不起，我们按照规定只能整点播报。 对， 在您刚才犹豫的时候呢，正好过了整点， 5:01了，现在。 哎呀，真可惜，您只能等下一个整点，只能6点等这寻人启事了。王大磊就问了，那你们现在这段时间干嘛呢？ 对呀、 啊，我们现在呢是播报我们游乐中心的广告。 广告？ 对对，我们 插播懂吗？插播寻人重要。 哦，这个我们认为还是我们广告重要。我们这个地方叫热带大风暴啊。 大风暴。 那个让开点，我们要播了。 风暴来了啊！ 热带大风暴 是你们播出去的天气预报是吗？ 不是，我们这游乐中心就叫做热带大风暴。 甭管你叫什么，寻人人命关天的找人呢。啊，不听， 都下班了，都播回家了。 对，5点了吧？我等6点这波啊，赶紧回家。 欢迎您来到热带的大风暴，热带大风暴欢乐水工厂， 让您哈哈笑。 这里有专为儿童设计的海盗船。 船海盗， 林屋探秘， 探秘林屋， 完了，这孩子是找不着了。 小恐龙滑梯， 恐龙滑梯有小恐龙， 让您体验一场热带大风暴的乐趣。 行了，这广告也差不多1分钟播完了，赶紧找孩子吧。 这里是勇敢者的游戏。 有来 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哒， 这里老少咸宜， 咸宜咸宜咸宜咸宜， 最有特色的霹雳河和风暴滩。让您感受热带的风暴。 风暴。 哎，就这么说，说了1个小时啊。 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了，有这功夫我应该报警。 给王大脸播了寻人启事。 丢人啦！丢人啦！ 王大脸 丢 人 啦！ 到播正经的时候，他没词儿了。 王大脸的儿子， 上身穿 衣服， 下身穿 裤子。 这是废话。 脚上有 鞋子， 头上有 帽子。我都知道了， 一个5岁的 孩子干嘛说相声呢？ 丢了。 瞧咱这信息报的是多么全面。 多 哎，行吧，您这个家长 什么情 况下给您说的怎么样？ 不怎么样，这都找回来才怪呢。 预知孩子找到没找到，下一个整点 再报。 这还留个扣子。 您说作为家长，孩子丢了多着急？这个企业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公德心和良知啊，您赶紧插播找人 呐。可是呢，人家游乐园说了，说我们不是不帮忙，您可不知道这一天这问询处就找人这事儿，我们就应接不暇，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说收集一批，到整点的时候统一播报，而且我们播报次数也不少，播报的时间也不短，只不过是太多了。 我认为这就是说辞和借口了。就算孩子真是走散的比较多，那你也可以挨着牌的播报嘛。那广告就那么重要吗？ 关键是还留什么扣子？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你们说太专心的时候，人是不是就会进入一种入化一样的状态？ 那叫忘我 啊， 忘了自己的存在。 啊、是别人叫你什么的，你也听不见了。 嗯， 人在你前面晃，你也看不着了。 走神儿， 走神儿和专心这呀，是不是有点矛盾？ 差不多，就是你的神没在这儿了。 在另外一个空间里了。 哦，我知道，就是不知肉味，不知寝食，不知 廉耻， 不知好歹， 最后不知死活了。对， 什么都对呀、 啊。这是这样啊，就是认真，他一般说这个认真啊，都是不好意思，夸奖。 他分在干什么事儿上，他都叫认真。你比方说啊，这人太投入的看了书，走到马路上，帮撞电杆子上。他会不觉得疼，他不是不疼，不觉得疼。 就是你的知觉已经有点那个， 因为他的注意力，对，他注意力全都投入到他看的这书当中了。 现在还有这样看书走路撞电杆的事儿啊？我看大多数是玩手机撞电杆啊。 意思一样，我说举例子 啊，举例子。 哎， 小柱有时会怔怔的盯着一个就是 女生， 对， 糖葫芦。 这女生叫糖葫芦，其实这名字就好看不到哪儿去， 够红的这孩子。 哎，真的。专心的做一件事的时候，我还有见到你们在工作上、在学习上、个人的努力上、积极向上，我就很少在你们在这方面很专心。我通常看的就是吃蛋糕，哎呀，猪蹄儿， 蛋糕配猪蹄儿， 过 什么个吃法？ 过生日吧，这蛋糕配猪蹄儿怎么吃？又补胶原蛋白，又补这个生日纪念。 打游戏，看那个妹子。 我以为看片子， 这几样我觉得你们都是特别的专心， 这不很正常吗？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 哎， 不，这怎么了？人生都有投入的时候， 不能太投入。太投入 什么叫废寝忘食？不就是投入吗？ 舒米打砂锅，你听过吧？ 或者老相声了。 不能太投入，你知道吗？有一个妹子，就是由于太专心了，被民警盯上。 那一定专心的不是地方，这专心是加引号的。要是说专心学习、专心开车、专心走路、专心工作， 哎，现在我给你们说一下这妹子干嘛的，你们肯定特别好奇。 不好奇，卖糖葫芦的。 卖糖葫芦为什么被民警盯上呢？ 没照， 那 有没有照？ 城管。 你说没有固定摊位那个是吧？ 嗯，民警为什么要管人这方面？这不是一码事儿的，这是。除非是卖糖葫芦。拿糖葫芦打人，那可能就是民警盯上。 拿糖葫芦打人的， 戳你！ 哎呦，叫一身糖。 对对，叫你一身糖。完了，拿葫芦砍你。 拿葫芦砍人家，就拿山楂就完了，就别拿球和玩了、 这民警可以插手。 插手，应该管理。 但是这些事儿，当然咱们这都是开玩笑的。这女的干嘛呢？就是蹲在她自己的一个白色的小型越野客车的前头，然后呢，拿胶布正在遮挡。车辆号牌， 啊，这 特别专心， 这是要干坏事儿。 对的，这可不成，这是逃避啊，这个 探头的检测， 法律对他的惩罚 制裁。 对啊， 你说他遮挡的，他要干嘛？ 他干的事儿多了，比如他要超速，他要闯红灯， 是 非法停车， 咱们这车来路不正。 什么不正？ 来路不正。 他说这事儿就更狠了、 那应该不会，他就是什么呀，就是这天可能是限行，也想开车出来，又想逃避这个探头给他拍了罚款，怎么办呢？ 或者说他平时有急事，他今天打算闯几个红灯， 对、走应急车道。好的，你学呢。 不是，我在琢磨他是不是有更大的阴谋。 那就得说是抢银行、 砸票车， 先遮了车牌，再遮了这个脸上， 那叫蒙面， 把皮包给我， 拦截路人呢？ 对， 什么反正是这种活动吧，犯罪活动。 哎，会不会啊？会不会啊？ 你要这么说，怎么都可能。 民警看到他专心遮挡车牌的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就这么看着。哎，这女子呢是全然不知，专心致志， 太投入了。 民警说：“这位同志。”女子是全然不理， 没听见。 您好。 哇，这已经完全忘我了。 这位 做手工的吧？这位， 您干什么呢？ 这回有反应了。 女子缓缓站起身来，看到民警吓了一跳。你什么来的？ 什么时候来的？干嘛串门来的？ 民警说：“我站这半天了。”这位同志，你在干什么？我修车。 修车， 现编瞎话。这位， 哎呦喂，这女侠， 您、 这个、 那拿胶布能怎么修啊？ 小花，当时你被逮的时候，你是说的修车吗？ 什么我被逮着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学的真像 啊！我这给你们描述一个生动的场景， 是问你 吗？ 拿着胶布粘着牌什么意思？ 我这牌要掉，我就先粘上。 那你粘那牌的边儿啊，粘那牌的芯儿干嘛呀？粘那数字干嘛呀？ 粘中间不是稳当吗？ 没听说过。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京城收费站到来广营西桥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5度到19度之间，全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比较舒适。今天白天光照较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小品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这个你们都觉得你们孤独吗？ 孤独？什么时候？分时候吧。 一人吃火锅，一人看电影。 一人都不吃火锅。一人这个再论的，一人不打开。 特别想吃的，就那天。 哎呦，不吃活不了啊！ 那就第一找朋友，第二吃那个有小火锅，一人吃那个。 一人吃小火锅 啊，也行啊。 舒服吗？ 不孤独， 挺舒服的。 看电影然后一个人。 我刚才不说了吗，有这个几个事情这不适合一人干，一人打牌，一人吃火锅，一人看电影，这都不适合一人干。 一人开车呢？ 一人开车太正常不过了。 去广州， 你听我的，我不如买一飞机票。 不是小花，小花啊，你没听清楚，小花说你一人开车去管庄。 啊，那算什么事，管庄我就算堵车三钟头我也到了。 从广州 我回开。 哎， 我什么都爱啊。 一人逛超市行吗？ 那没问题，那绝没问题。 啊，这可以啊。 你超市到时就买，啪叽啪叽啪叽一结账走了。 嗨，我以为摔马趴呢。 一人唱卡拉 OK。 这不适合一人干， 这 不去，这一人要真想唱，找一没人地方， 河边， 哎，吼两嗓子就完了。 但是 活不了啊， 没有这种伴奏啊。 你喊活不了还伴奏的， 咯噔，太差。 一个人看海。 没尝试过， 就是一个人听海的哭声啊，听 这歌啊， 哭的声音，你在 这听歌一样是吧？ 就看海的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你觉得孤独吗？ 多大岁？我觉得这岁数不小了，这种感觉好像。 你二三十岁， 对， 很正常啊。你失恋以后一个人看海？ 我失恋就不看海了。 你失恋干嘛？ 哦，要么叫朋友一块儿，让他听我骂爹。 好不说你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喝闷酒， 孤独吗？ 生气， 没凉菜。 哎呦，啤酒还不是冰过的？ 对，冰镇的二锅头，开了锅的啤酒。 这俩喝完了，我这胃受得了吗？咕嘟了， 咕嘟冒泡了都。 一个人去看猴， 我不是咕嘟，我是闲的，太闲了。 群居的猴啊，那热闹。 王大爷群居的猴了，我一人没事，我看猴去。 这王大爷一人 趴那猴山 上，猴山那井边上。 这猴山那天就为我一人开是吧？ 旁边看，人、哎、家小的老的都挺热闹，就你一人趴那看猴。 我从人边上看去， 人都躲着你。 对啊，谁让你什么毛病啊？一人看猴， 一人看猴没毛病。 一人搬家呢，孤独吗？ 我呀、啊，花钱雇搬家公司吧，不是孤独是累，我真爬不了。 哎、 那一人抱冰箱，我怎么下去啊？有一叫搬家公司，这个打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实行了，打一电话就来了。 那你要一人去游乐园孤独吗？ 哎，你等会儿吧，这世界是不是没别人了？每回干什么事都得赶上我一人去， 就是让你。 你怎么老去？ 那些人都干嘛去了？ 就想问问你， 准能陪你吗？我就问问你，没事的时候人家都得没事啊。 你是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 我人缘这么次， 人家都忙。 你干嘛非把我说孤独了，小花？这孤独与我有什么好处？ 那天你就特别想去游乐园， 那去吧。 有些游戏项目大家起哄， 碰碰车就人都情侣，然后你一个人，人家几对 撞那些情侣啊， 人家几对情侣撞你， 轻咔碰，哎呦， 那我也撞他们，我也算有人跟我玩。 你还跟不上，你刚卯足了劲撞，后边来一个，砰，给你撞歪了。 刚往头乱，第二，这局到了，这局到了，下来吧。 我觉得这几位人合伙欺负我。 然后你说那得，那我骑那自行车，那轨道自行车行吗？ 我一人去玩，我还蹬自行车，我这不都是脑子有问题吗？ 蹬的还特慢，无精打采，然后后面蹬的快， 当。哎，那我就不蹬了，他顶着我走。 人家情侣之间小手互相抓得紧紧的，互相给彼此加油。可是你呢？ 我抓杆儿啊， 对，抓那杆儿抓得紧紧的， 我怕掉下去。 想有点温柔的支持， 小花 找不着人。 小花，小花，嗯嗯嗯，你是不是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我还没你说最孤独的地方。 小花，你别说了。你一直都在伤害王大雷。 没有，还差一集让我伤害他。 让我说吧，小花，我告诉你，本身说王大雷名嘴， 哎， 能孤独吗？ 你非把我陷在绝地上。 为什么这些名侠就不能孤独了呢？ 他呀是一个阳光的人。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正常人吗？ 这是，但是他 是 一个阳光的人。 我是凡人，是凡人。 凡人吗？ 凡人吧。 凡人。虽然王大雷很 烦，哪个烦呢？ 有解释了，这就 你一直就应该往阳光的说，你往大家高兴的说。 哎、 你比如说，王大雷， 我一喊人就得来。 哎，一个人做截肢手术去。 哎呦，小猪，你 更狠、 哦，一个人做手术，这孤独的第十级相当的高啊！ 哎呦，一个人去拉鸡眼，一个人做 B 超， 全是去医院的事， 一个人做 CT， 一个人做核磁共振， 我推着我行吗？ 一个人拉那双眼皮， 反正你特别希望那时候身边有一个人， 哪怕有谁跟这小伙子忙得过，有不是谁跟你说一句话， 你都感动的要哭。当然那时候没办法，你周围的情侣， 我周围的都是情侣， 看病。我正看病，男的说：“我帮你去交费去，你甭管，坐那歇着，我帮你拿药。” 不，哪位在医院还这样？ 啊、不疼不疼，你吹吹啊！ 等会儿， 好，这多少土啊！ 这鱼你们有什么好处？把我说成这样。 哦，那倒是没有。 就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做一个心理的测试。 我们是那种只要好处的人吧，再说。 对，没好处也干。 就是看一下您这个心里边抗压能力有多强。 再抗压也架不住你们这么回。 网上流行那个孤独等级，你听吗？ 等级？哦，什么等级？ 一级，一个人去超市；二级，一个人快餐厅；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四级，一个人看电影。五级一个人吃火锅，六级一个人 KTV， 七级一个人看海，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就是刚才恐怖的一个人去做手术。 哦， 那外边有莫大的鼓励，外边有一锣鼓队儿。 你看哪一院？哪一院门口有锣鼓队儿？ 就是怕你紧张啊。 其实我能不 能更紧张了吧？ 哎，真的，你应该，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就是医疗这个鼓励队儿，鼓励队儿啊，鼓励队儿， 鼓励队儿。 我就没听说医疗，鼓励队， 输血。 就是在你之前先有给你这个晃肩膀的，有给你擦这个脑袋的， 准备跟打拳击一样是吧？ 不是， 这都咱别提医院了行吗？ 嗯， 这至于吗？现在我就跟你说啊，尤其年轻人，很多人看病谁不是一人去啊？ 是 挂完号看个病，开个药，怎么了？不正常吗？这就叫孤独吗？一人去医院不叫 事？我只是说我个人一人去医院，我也希望有那么啊鼓励队的都在。 到 到医院啊，再不认识多大岁数，一般都互相鼓励，互相安慰， 甭怕死啊！虽然说谁也没死过， 行吧，行吧，行吧，没怎么劝人的， 那应该这么劝，甭害怕。 哎， 那谁谁也得过这病，这不也扛过来了吗？ 哎，这还差不多， 是不是？ 这就是鼓励一顿的意思。 再者说了，精神上你要没被病魔压倒， 哎， 你就垮不了。 你听，这都是重病过的， 是不是？这都是重过病的。现在当然了，你这是精神垮了，身体没问题， 哎， 这也是最不好治的啊。 我还得垮一下。 所以我建议医院鼓励队把这垮了的围中间，然后呢给他打气儿， 噗，拿气管子，噗。 一会儿这晃晃悠悠就站起来了， 这气儿充满了。 那位病友多么大的病痛，我也得跟你拼了， 给气起来。 哎， 还斗气呢。 鼓励队，鼓励队，甭管他是让你生气，让你高兴，他让你这个 有求生欲， 这气门来了。 哎，有一小孩8岁啊，他已经达到孤独5级了。 孤独五级是什么呢？ 孤独五级就是一个人吃火锅。 8岁一个人吃火锅， 哎，爸爸出差了。 哦， 妈妈加班，妈妈给孩子拽了点钱，孩子呢就到了这个火锅店，他小孩自己跟自己聊天啊，今儿吃饭四面为上，所以呢我先坐这儿吃，然后坐那儿吃，这个替爸爸吃，这个，替妈妈吃，这个再替自己吃。 哎，这个老年间有一个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好像这样，我先替师傅把这吃了吧。 这个服务员也问了，小朋友啊几个人呀，大人多久来啊，没得，就是重庆孩子坐外头啊，没事儿，我会点菜。您清手啊，那什么， 清手，哦，这词儿够老的。他这孩子文化可不低， 我够着了。 这也不跟谁说的，谁给布菜了是吧？ 看来这够的够远的，这空了这么半天这句话， 像模像样画勾， 画勾， 贼够， 画勾还像模像样的， 贼够，还有贼够， 都是爱吃的。 另外再加上贼够。 好，另外再加上贼够， 这是平时不让吃的， 这个是就是普通话加地方话混合体。 自己一人也不怯场，就是连点菜的都觉得，哎，真好玩，这小孩 吃饭有什么可怯场的呀？ 那他 小孩一个人，8岁小孩一个人去吃火锅很少见。 你8岁吃过火锅吗？ 吃过， 一个人 啊？那倒没有。 会点吗？ 点火锅先点什么呀？ 点炉子吧。 点炉子。 点锅底。 点锅底， 那点什么呀？ 点炭呢？找芥末去伐煤。 你看看，你也没吃过火锅吧？ 街坊们，下面是广告时间。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呀，让我想想你们俩到底谁要更多呢？ 什么更多？什么事儿？你要分钱的话我更多。 好事， 好事，那肯定是我多，我多，我多，我多一点，我没意见，小柱也没意见。 小柱你抢吗？争吗？争这口气吗？ 哎，没事， 他从小都不争气。 我也不往心里去， 这何况是一口半口的。 行，那你多，你小时候挨揍的次数多。 等会儿，这是好事吗？ 这不是教育你 不打不成才 啊？没听说，那也没说挨揍是好事儿。 挨揍，你认识了一个人生的重要的道理，这个比什么都…… 那有时候可以通过说服。 哎，你爸你妈不是不太会吗？ 你爸你妈就是语言上啊，就是 贫乏呀。 对，这情感是表达不如用肢体动作， 就那几句来回骂是吧？ 哎，合理冲撞这个比较合适。 你这孩子呢，也是有点滚刀肉， 就是皮了。 父母一骂你就乐，你爸你妈更生气。 我听不出好来话来。 哎呦，一骂这难听的，你嘎嘎的乐呀，再来几句。 说到心坎里，我怎么那么贱骨头呢？ 嗨，小时候你爸你妈有一次吵架，你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站旁边笑了，还是那种不怀好意看戏的那种笑。然后他们和好了，你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我跟小猪都听见你们那屋里， 哎，听了真真的。 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啪！ 可见有一个好街坊多么重要。 小猪，你被你妈那拿报纸打，你妈 拿什么打？ 报纸。 冲着你挥过来了。 好呀， 大头不疼， 卷了个卷儿， 那也疼不到哪儿去。 八张报纸卷了个卷儿， 那也不疼。 铜版纸的报纸， 我是亲生的。 蘸着水就来了。 嚯，我妈是不是在集中营干过呀？ 一下抽了个空，扑哧你就乐了。你妈啊， 明白过来了， 是鄙视我是吧？嫌弃我对吗？笑着更重了。 不是，我觉得这都不像亲生妈妈干的事情。 然后公交车上，你犯了错，被你妈揍打， 现打不说 啊， 当着那么多人。 对，你小孩，你妈是因为你没有自尊心。然后呢，你哭的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哭着哭着不小心鼻子吹了两个鼻涕泡， 给自己逗的。哎呦， 我也是没心没肺， 疼也忘了，那挨骂那话也没记住啊， 乐 这俩鼻涕泡，乐 越吹越大， 我乐出俩泡泡糖来是吧？ 你妈一看不服，这是公交车上不给我脸啊，得 一直打到终点， 往下车。 你自己都承认了吧？啊，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有没有这么狠啊？ 小时候被你姥爷打，姥爷年纪大了，没绷住劲儿，你没忍住乐了。 哎呦，嘎嘎的乐，就听不得这声， 哥你爹得乐。别来这套， 这喘一声。哎呦， 你妈你和你姥爷好，双打。 为什么不是我姥姥呢？ 你姥姥那还乐了， 你姥姥也乐呢。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 可是你姥姥是看相声先乐的，没听见你姥爷这虚功。 乐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没听见相声，光听虚功。 对了， 小柔，你妈揍你，揍着揍着 我妈揍好几回了，我爸都不管。 你当时就觉得说，既然妈妈揍我，那么我低着头一直没有眼神的交流恐怕不好吧，然后你就抬起了头看了她一眼，你妈以为你不服白她。好家伙，这下手可就更狠了。 我妈是不是天天在街面上混的？ 你小的时候呢，做作业跟你爸理念不合吵了起来。 我做作业有什么理念不合的？ 具体情况不了解，你哭得很厉害，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流到嘴巴里了以后呢，哎，对，没吹泡啊，流到嘴巴里。精彩的地方来了，你呀、啊，呸的大口了一吐，只是想把鼻涕眼泪吐出去。你爸妈妈玩意儿？ 我爸是天津人。 你敢呸我？你妈过来了，哈嘎啦 的，好多大锤来了。 我爸是中午夜。 还有一次你弟不听话，你妈揍他，后来你妈呢揍累了。坐沙发上，你啊本来想劝劝你弟，别让他哭了，就给他讲笑话逗他，结果呢你弟笑点低， 这点随我， 嘎嘎嘎嘎嘎嘎嘎停不下来，结果他又被揍了一顿。 这跟我当年的遭遇一样啊。 爱笑的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哦。 都说你是个孝子， 但是我得说，你妈妈这个简单粗暴的对待孩子的方式我早就看不惯了。 你就是不说。 我好几次想跟阿姨谈一谈， 阿姨都免战高悬呢，不妥协。 现在打孩子的少了， 几乎没有。 行，嗯，就是各种的叫引导教育哈， 嗯， 都不能叫说服教育，说服还是有一种压迫感的。现在不是刚开学吗？好多升级小孩呢，班主任就换了，或者那个任课老师就换了， 太正常不过了。 嗯，我听说有些家长啊，还专门去找关系，然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分一个好老师。 那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教育资源不平衡，确实有的老师知名度很高。咱们有这个趋势和这个传统，就是哎呀觉得这个名师啊这些教育就好啊，提 升出高徒呗。 对， 但是呢，浙江的一个小学学校想出一个绝招， 嗯， 是吧，咱们呀也别都来找关系定哪个班哪个老师， 嗯， 咱们来一个公平公正的形式。 这怎么公平公正啊？ 砸金蛋。 好， 宋老师，我怎么听着大抽奖啊？ 是抽奖，只不过抽的不是具体的多少钱的奖，而 是抽老师。 哎，老师 抓了谁，老师跟谁走， 这名字就在金蛋里， 就让你砸。砸着这个张三呢，就是张三当班主任，砸着李四呢，就是李四当班主任。 哎，你要砸着王老五呢，就王老五当班主任。 那我愿意王老五，因为他有钻石。 哎，谁告诉你这是钻石王老五？ 反正校长说了，我们也不是作秀，我们这个就是公平公正的一种方式，而且透明。咱们砸蛋的时候，老师、同学、加上家长，你们都来 一块砸， 看那个砸蛋的现场。 对，然后校长说了，这下可就砸了啊！啪啪啪啪， 这个公平的原则有点轻， 让人感觉不严肃。 对，因为这个跟抓阄是一样的， 是是是， 就是凭运气。 但是这砸金蛋比抓阄那种喜悦感是不是强多了？啪！ 一看你都具有破坏性，这跟抓阄本质没区别。 这抓阄没劲， 哗啦哗啦你就拿出来了， 这哗啦哗啦砸碎有劲。 人们为什么喜欢去捏这个方便面？为什么愿意捏那塑料那个什么泡沫？ 你有破坏欲，真的小孩。你看个病去吧。 什么我看病？你也喜欢你没事，我看你手也欠着。 对，爱吃方便面， 但是嘴欠。 但是这种方式，你别说，大家都如释重负，交口称赞。 哎，得了，这还是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 这个也不错啊，以后咱们那个多弄几个鸡蛋。 砸鸡蛋啊？不是砸金蛋，砸之前还得对镜子照照是吧？拿手电看看，是不是散玩的？ 散玩的你就坐直，装玩的你两天不用坐。 你听我的，买星星的一般散不了。 你要砸出一小鸡儿，一年不坐。 嚯！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各位嘉宾向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天天在一起，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就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空出了一口。